海啸中遇难，25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虽然基础的设施重建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但仍然有近48000人被迫过住避难生活。另外，福岛第一核电站的3座核反应炉当年被巨大海啸摧毁。废弃工作存在两大的难题，包括如何取出核燃料熔块和含有放射物质的污染水。目前为了对熔化之后落入核反应炉底部等处的核燃料进行冷却作业，正在度注入冷水，因此每日都会产生大约170吨的污染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5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温暖有雾，星期五潮湿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9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8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4跌4.6，阿里巴巴197.5跌1.8，中国平安83.7跌1.25，建设银行6.38跌3仙，美团点评95.7跌3.05，汇丰控股48.65跌2.5，小米集团11.62跌4.2，中国海洋石油8.55跌5.1，友邦保险71.7跌1.5，中国移动57.4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13，瑞士法郎8.322，澳元5.052，加元5.659，新西兰元4.888，欧元8.8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16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54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79美元，卖出166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导游站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车龙一带消散。即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都只在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咧有强风措施，而家最高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摊牌。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于乐，今年15岁，我现在在北穗南书院读中三。我在2019年的国际冰联青少年巡回赛香港站 U15 团体项目中拿到冠军，还有在香港甲组排名赛都拿到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雅慧，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的心跳，黄昏到破晓，一切失主交被快疯掉。我要窒息了，你继续欢笑，仍旧像公主撒娇。深刻的感情怎么的表明，你才明白内心的处境。失忆不恐怖，留给我最好，把我一生一世给虚度。内在敏感得教人揣摩不到，无人要伸手探讨。始终想得到诚实的拥抱，但你荒谬的起舞。我的苦恼在化周章的宣布，也只乞到你来祈祷。写满首诗，页页写尽无谓的字，刀片废纸，直直花落赞写千字，春雨未知，蝉声不会停止。怀着未忘心事，受着未来的事，每天反复数十次，无非太在意，燃烧到自我脆弱如丝，难不满身事。由冲雪一声，把这山崩海啸变肃静。若是喜欢一个人，你会倾听潜藏了的呼叫声。偏执的本性，无望的心境，你会保就此生命。我的感性，纵使很多的暂情，也许不得要领，这叫人性。 想暗示沦落意义，写半首诗，昨日坚忍油亮的字，不了了之，浑浊得为寒夜天赐，写去大志，愁得一世如此。从来未能冷静，如何换来安定？痛心得不要命，容许我任性，来消耗尽我脑内神经，平复我感性。 每星期三开始两个钟嘅速度音乐，先讲嚟紧有 Soo J 新嘅派台 single。首歌咧都系同佢写嘅一啲嘅古仔有关啦。 怎可说清？ 中间嗰个嘅情节就系、是、嗰、那个女主角咧问咗佢一个问题，就系、是、啊，如果听日世界末日嘅话，点解你唔谂下今日可以快快乐乐咁样过咧？如果听日真系世界末日嘅话，你又会想带住一个乜嘢嘅情绪去到迎接呢一个嘅日子咧？头先嘅新歌啊 ，Jace 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阿愁》。 若我可以随风飘到外太空，遥望这世间怎出错，若我跨过时空观看始终，明白这生真相。 日咧，而家你喺屋企嘅时候咧，你可能会碌多咗你啲 IG 啊、Facebook 啊咁样啦。嗰下你碌 IG 嘅时候，就见到有呢一位独立嘅音乐人有呢一首嘅新嘅作品啦。而家佢咧就身处喺美国嘅，介绍俾你佢嘅名字咧叫做 Walter Kwan 关浩德。佢形容呢个世界咧就唔系一种嘅愁绪，而系用一场嘅荒诞去到形容。有佢呢一首新嘅广东嘅作品啦，关浩德嘅呢首歌歌名叫做《一场荒诞》。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汗，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像我在捍卫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便发现未来。 近排我谂你有一种嗰种末日嘅无力感都几重嘅。首先有一种嘅愁绪，第二首歌有一种嘅释怀。嚟到呢首歌都话，其实不如轻松啲去面对一切啊。温妮有 Janis 卫兰呢首新嘅派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低半度》。如果听日就系世界末日。呢首歌嘅主角咧，可能系想带住一种激情去到面对呢一个日子嘅。可能有陈雷新歌。 一口吐出了雾，一杯喝出了情愫，还上租，还在数，从来多少披盒含进酒。 听得出佢嗰种嘅激情啊！但系其实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都真系一间吧入边嘅，不过系一个人喺间吧入边，一个人饮紧杯酒，但系就望到离远有一对男女，又互相不相识，到一齐离开，于是就写咗呢一首嘅新歌。作曲填词都有陈雷啦，今次编曲监制咧就系揾嚟由 Mike Orange， 有呢首新歌歌名叫做《不想回家》。三点半钟之前都是出街玩的啦。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的有 Oh Baby。They say he likes a good time. My oh my. He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a little bit older.A black leather jacket, a bad reputation, insatiable habits. He was on to me, one look and I couldn't breathe. Yeah, I said if he kissed me, I might let it happen. I swear on my life that I've been a good girl. Tonight I don't wanna be hurt. They say he likes a good time. 要归下三点半钟之后。会有 Anson Kong。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look, I'm the type to make a turn on the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dy.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Beamer.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 or you can keep it. Pop star, I'm fresh about the trap and I'm going Bieber. She know I'm gonna call away, she can drop a pin and I come meet her. Stand next to me, you gonna end up catching a fever. I'm hot. He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半钟之前，我哋有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嘅有 The Baby 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啦，呢个名字叫做 My Oh My。系啦，一阵间咧喺搭半之后咧就会有 Anson Kong 啦，会上嚟介绍下佢 solo 嘅作品《特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证实，一名曾经在3月7号由马德里往香港的 CX320 航班上执勤的机舱服务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国泰表示，正系积极协助在该航班执勤的机组人员，建议他们在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通知之前留在屋企，定时检查体温和监察是不是出现病征。所有相关的机舱服务员在航班抵港之后，并没有在任何的航班上执勤。国泰又说，有关客机已经按照港口卫生署和公司的严格标准彻底清洁和消毒，包括电视屏幕、餐桌、婴儿摇篮桌和扶手装置等，并更换所有座椅椅套。消息指，涉及埃及旅行团的新型肺炎病毒感染群组，除了3人昨日确诊之外，初步再有至少4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包括领队，即是共涉及7人。据了解，其中一名初步确诊的女子现正在大埔拿打素医院留医，她是昨日其中一名参加埃及旅行团之后确诊男子的妻子。另外，带团的领队和再多两名团友亦都因为出现病征送往联合医院。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並建議政府為防疫抗疫基金加碼，令未獲基金協助的市民受惠，包括提供失業現金津貼、向旅遊從業員提供免息貸款、提高清潔工和保安的津貼額、容許美容、寵物、補習和教育中心可以申請抗疫基金資助，並向非永久居民派發10,000元。另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說，多個地方都禁止兒童口罩出口，擔心中小學和幼稚園復課之後，學生未必有足夠口罩，要求政府跟進。議員陸仲雄就要求政府盡快再提供包機到湖北，接載在當地偏遠地方的港人返香港。英伦银行突然宣布减息 0.5 厘，指标利率减至 0.25 厘，创历史新低，是2016年8月以来首次减息。另外，央行维持英债购买目标在4350亿英镑不变。央行又宣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政策措施，对小企业推出新的资助计划。同时，金融政策委员会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即是 CCB, 由1%降至零水平。央行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支持英国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潮湿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07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95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跌4蚊；中国平安83.9，跌1.05蚊；阿里巴巴197.6，跌1.7；美团点评95.45，跌3.3；汇丰控股48.75，跌1.5；小米集团11.68，跌3.6；中国海洋石油8.58，跌4.7；友邦保险71.65，跌2毫；中国移动57.5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4.74，瑞士法郎0.934，澳元0.652，加元1.37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6.954，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16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54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16美元，卖出166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喺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丽港城一段咧，而家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近天后庙。之后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元朗嘅平汇街，因为路陷影响，而家平汇街介乎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街一段咧，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巴士路线包括有68A、76K、968X、K66、K68 同埋 K73 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 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知识，阿 Lu， 万一我唔见咗部平板电脑，里面又储存咗好多敏感资料，唔想资料外泄嘅话，可以点算啊？ 市面上边咧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容许用家咧喺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嘅时候咧，可以利用自动定位系统啦，确认你嘅平板所在嘅位置，甚至乎啊可以遥控咧，咁啊删除佢里边嘅数据嘅，亦都方便你可以搵翻部电脑噶。 嗯，咁我就放心，继续放啲敏感资料啦。 吓，你啲敏感资料系敏感时刻啲主持相？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日本有个校长直播冇人嘅毕业礼， 而家其实都唔想啲人群聚集噶嘛。 系啊， 咁毕业礼点算啊？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咁而校长咧亦都无疑咧将个毕业证书交到学生手上边，咁啊，然后一齐唱歌啦，然后就完成咗呢个市长毕业礼。 网上睇冇人嘅毕业礼系咪好恐怖呢？如果唔想咁恐怖，你试下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的神师培。阿乐、莫莉的寻常事认真做啦，真系透唔到气咧。 咁我咧请嚟一位嘉宾咧，介绍下佢呢首 solo 嘅新嘅派台作品嘅。你好啊 ，Anson Kong。 Hello， 你好，我系 Anson Kong 啊。你好 ，Eric。 你好啊，喂，恭喜你有呢一首系新歌拍上台啦。歌名叫做《特登》。 系啦，呢首歌叫《特登》啦，就系由徐浩作曲同监制啦，由林宝填词啦。咁呢首歌嘅意思系讲咩咧？其实林宝佢想写嘅意思系，其实系一段关系入边，男方可以对女方特登做，唔一定系男方或者女方嘅，可以特登去为咗对方做一啲嘢，亦或系特登唔做一啲嘢。去引对方注意，呢啲都系一啲好小嘅行为，去令到人去令你记得。呢个系一个爱情观上系林宝想讲嘅一样嘢。如果套路翻其他事情度，唔系爱情嘅话，其实系 其實係代表你想爭取一啲嘢咯，因為你有啲嘢你想爭取，你先會特登去做，或者你我想要呢一樣嘢，我特登去練一啲嘢，去 achieve 一啲嘢，咁都可以套落喺其他嘢嗰度嘅，我覺得。 咦？但係我想問，因為徐浩咧，你係識咗佢係咪都一段時間㗎啦？其實係 啊，其實我識咗佢都差唔多六年時間，但係點解會識佢咧？其實係六年前我有機會簽另一間公司嘅時候，咁嗰時做一個 casting， 其實嗰時 Edward Chan 幫我做 casting 嘅，咁我就要唱一首歌啦，咁我揀嗰首歌咁啱。就是徐浩作的 哦，是在哪首作品？ Edward， 洪卓立的《无声占有》。 我可算病态吗？我可有办法吗？我只有待你追，落魄在你额角亲一下。我可会祈求他，会使眼泪如雨一直下。然后你某夜紧抱我哭吗？ 跟住咁我录咗喺 Eric 嗰度录咗一次之后 ，Eric 话佢话咁样 send 俾公司好似仲争少少，佢话我识呢个作曲人啊，不如你直接 contact 佢去嗰度录啦，好唔好啊？咁佢帮你录一次啊，跟住我就咁啱就上咗徐浩屋企，嗰时原来咁啱都同佢住同一区，住得近，我就直接上咗佢屋企去佢间房度录咗呢一只歌，然后 send 俾佢公司做 casting， 然后就中咗啦嗰阵时。 哦 ，OK， 咁之后就有同佢即系保持联络啊，即系当系识咗个新嘅朋友咁样。 其实冇啊、哦，其实系嗰阵时我喺入咗公司之后，我就去咗韩国训练啦，跟住就冇联络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哋中间有撞过一次嘅，但系都冇乜点样沟通过。去到今次再出 solo， 花姐问：咦，你有冇？因為花姐都，我哋除咗我之外，都有問另外兩位隊友就話：，你想監製會揀邊一個啊？咁我就話：，我想試一下用徐浩嚇，點解咁得意會想揾佢嘅？我話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留意開徐浩嘅作品，我覺得佢寫嘅 melody line 同埋佢嘅 hook 都寫得好靚同埋好強，嗰、那個 hook 嗰個感覺。咁我好想試下同佢合作，同埋因為之前都有呢個機會喺屋企錄過音啦，我覺得佢 coach 我嗰方面，我覺得。令我好多嘢學到更加多嘢，咁我就想試下可唔可以同徐浩合作今次。 咦，咁到真係即係經歷咗係啊嗱，六年前就係去佢屋企嗰度就係攞一首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去到六年後啦，跟住你再見面嘅情況係點嘅咧？其實 我哋喺錄音同埋做呢個歌之前係有一次係上咗公司度開一次會先嘅，咁咪見一見先。跟住徐浩話：哦，原來係你呢個 Anson 揾我。去做嘢，嗰日徐浩都下佢话点解无啦啦花姐会揾我嘅？我应该同 Mira 嘅，因为 ASAP 其实佢有份作曲嘅徐浩。跟住佢就其实但系嗰次都应该同我哋系冇乜好多 contact， 因为都唔系徐浩帮我哋录嘅 ，CM 老师帮我哋录嘅。佢就点解会揾我嘅咁样？跟住就原来系你呢个 answer。跟住再倾，佢都其实嗰次见面系佢都问翻我你呢六年发生咗啲咩事啊？点解会离开咗之前间公司啊？点解去到玩比赛？点解中间会做 dancer？ 咁我都有同佢。讲翻呢六年发生咗啲咩事啊？咁就佢话佢觉得我个人大个仔咗嘅，系即系比六年前成熟咗嘅。跟住就佢有问过，如果讲呢个歌，佢有问过想做一只咩歌？佢话我有睇翻你资料，你以前做 dancer， 我话你会唔会想都做跳唱啊？我话我系会跳唱嘅，但系因为我知道 Anson Low 会做一只比较节奏感强劲啲嘅歌，我话我想试下做一个另一个类型嘅跳舞歌。我话因为外国有啲歌手已经将啲 R&B 嘅歌或者啲抒情啲嘅歌已经落。可以攞嚟做跳舞，即系好似 Usher 或者 Justin Timberlake 咁样。我话好想将呢一个画面或者呢一样嘢带嚟俾香港嘅观众睇到。咁我就话我想做一只咁样嘅歌，就俾咗好多 reference 佢。跟住我同埋我话我好想个 melody 去，我想个副歌系一个好强一个好靓嘅 melody 拉走。跟住我觉得呢只歌都做到俾我嘅最好。咁佢就为我特登度身订做咗呢只特登啊。 哦，同埋因为我几中意就系佢系一嚟咧就已经 catch 到你噶啦，因为佢唔系有嗰啲音乐 intro 一嚟就已经唱紧噶啦。 嗯， 系啦，咁而呢一个系几 stand out 嘅，我觉得 系啊，因为我就系中意徐浩，佢就系有呢、這、一个喺个 melody 嗰个 hook 上就系一个好抢耳嘅一个，我觉得佢好多歌佢都成日做到呢个效果嘅。 OK， 所以你有眼光，你又拣到得佢，然之后同你又 click 到，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咁先可以同你，因为喺录音嘅过程度，其实真系学到好多嘢，今次特别喺咬字嗰方面， 系， 因为佢好执着个咬字今次。 因为头先你自己都提过咧，就系话你其中一个原因你想邀请佢合作咧，就系、是、你觉得佢喺 vocal 上面 coach 你嘅方法系 coach 得你几好噶嘛？咁喺呢方面，你录音嘅过程入边系点样沟通嘅咧？其实 喺开头嘅时候，咁其实啱啱都讲咧，佢比较 focus。在我咬字度嘅今次呢只歌，因为呢只歌个 first 咧啲字好快同埋好密啦，跟住所以同埋最好话佢自己本身读字 都是屬於快的那一批來的，但他說他有一兩句都覺得他要真的要花一些時間去練一練個速度，跟住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咬字，到因為我有一個字一個差不多用了成四五十隻都是錄啱個發音，不是個音的問題，是個咬字上都還未達到他的要求，那就玩了很久那隻字，那在這一在这个练习咬字的阶段，其实他都会跟我讲话，其实你咬啱嗰只字，你自然你嗰个发声的共鸣位自然就会正确的了。咁我在这一度咁样一边教咬字，一边就另一边是讲怎样去唱。同时因为今次我第一次出 solo 歌同以前 Mira 歌好不同。以前可能每人就是唱一句或者副歌都是大家一起唱。咁那个细致度是没那么强的，即是需要的细致度没那么强。咁今次真的成只歌由头去到尾都要自己唱。要好注意每一个位嘅细致度，个 flow 个 phrasing 点样去 build up 你个情绪，呢个所有嘢都要顾及到，咁我学到好多呢啲嘢咯。 天阴天海边，又预约你在八点，特登不带伞，或更令你在意。想拣一张飞毡飞得较远，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挂念才想见。不想当礼拜太好，心底都给你表露，通通计算不到冲击会到。早深知我未够好，总差点恋爱深度，你有点浓，难平复变心动。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出轨片可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特登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拣一束光花打手指协要你入失眠，或者衰到吊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即使你对颠倒不必懊恼。虽然节日倒数都可收心跳速度，数去烟雾能原谅便知道。 因為剛才 Anson Kong 都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喂其實跳舞歌呢都一定有，即都有很多不同的 genre 啦咁樣。咁但今次 MV 方面呢就做戲嘅嘢比較多啲喎。 嗯。 係啦，有冇排舞，其實自己本身有冇諗過幫你首歌？ 有啊，其實係有一個跳舞版都即將會推出㗎啦。 哦。 只不過我係做咗一個微電影版，吊下大家人先啫。 哦 ，OK， 我想問係今次個 MV 上面啊，個概念啊，同導演啊等等嗰啲如何溝通嘅嘢？ 今次其實成個 MV 都係我自己同埋我個團隊 Team AK 一齊去負責嘅，因為幫我拍攝呢個導演都係我一個好多年嘅一個朋友啦，由以前 dancer 到而家認識，咁就我哋就組成咗呢個 Team AK， 加埋我排舞師阿聽一齊去做咗呢個 MV 加排舞版嘅事。咁點解會有微電影呢？係因為開頭花姐話：，Anson Kong， 我想你嘅 MV 三個入邊 因為出道嘅啲我 Anson Lau 同阿 J 都會玩唔同嘅元素，咁阿 J 就一隻好 moody 嘅一隻慢歌 ，Anson Lau 就扮扮扮會跳舞嘅 MV 都會係大量嘅跳舞 shot。佢話：咦 ，Anson Lau 咁你，佢話知你都會跳，但係可唔可以仲拎另一個方法去呈現一個特別啲咧？咁公司其實一直都好想我往戲劇嗰方面發展嘅。咁喺拍完打天下之後，阿花姐話：你不如試下將戲劇呢方面嘅元素擺埋落個 MV 度啊，睇下可唔可以咁樣做。咁最後就得我哋就不如做個微電影啦，咁就可以有故事，亦都可以擺到drama 嘅情節入去，亦都可以表達到我歌曲入邊嘅意思，咁就做咗呢件事啦。 係，同埋係唯一一個，即係你三個入邊唯一一個有女主角一齊出現嘅，係咪？ 係啊，我開頭因為要做微電影嘅時候，我話花姐講，咁要揾個女主角嘅咯。花姐話揾咯，揾咯，我話得咩？係啊，佢話你巴閉啦，你係第一個 Mirror 嘅人有女主角啊，依人都有得隻手咋。 咁但系呢个女主角系 open cast， 然之后揾翻嚟，定系都系你 team AK 嘅一啲认识嘅朋友嚟 嘅？其实就唔系 open cast， 因为原本其实我系谂住去外地度拍嘅，谂住去台湾拍摄嘅，但系因为疫症嘅关系啦，就冇得出境。咁嗰时我哋谂住揾一个台湾嘅女仔嘅嗰阵时，但系因为飞唔到过去啦，嗰边嘅女仔都飞唔，嗰边嘅台湾嗰個女主角都飛唔到過嚟，咁就要為香港再揀過。咁係因為改得太快，啲嘢去唔到台灣嘅時候，即刻要香港揾景，重新再讀個故事。咁同時再重新物色一個新嘅女主角，用咗兩日嘅時間，其實都喺啲 social media 度係咁喺度碌，係咁喺度碌，覺得邊一個合適，跟住就 inbox 問佢咁樣。 哦，咁樣邀請翻嚟， 咁啱就揾到吳希言阿 Case 幫我去拍呢一個 MV。 哦 ，OK，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三个都有唔同嘅一啲自己 stand out 嘅地方，我觉得呢个编排几唔错嘅。咁但系头先你话，因为呢首歌系有跳舞版嘅 video 啦，咁呢一个系预计几时会推出嘅呢？ 应该呢一个礼拜就会推出噶啦，其实 系 OK， 咁到时就可以睇埋就系、是，咦，究竟呢首歌加埋你嘅 steps 出到嚟嗰个效果又系一个点样嘅呈现啦？ 系啦 ，OK， 喂，咁今年之内 ，Anson Kong 会唔会继续铺排紧？可能有系另一啲嘅 solo 嘅作品啊，或者另一啲音乐上面嘅 project 会发生咧？ 今年其实除咗我之外，另外两位出 solo 嘅队友都会继续推出自己嘅 solo 作品嘅，喺嚟紧应该预计至少应该可能会每人有三隻左右嘅今年內， 咁、你嘅音樂嘅方向係咪都係延續呢一種 groovy 嘅 R&B 少少嘅，定係又會再試下第二啲新嘅嘢咁樣噶？就 我想試多啲嘢嘅，但係我自己真係好中意除我今次話我做嘅呢個 style， 即係比較 groovy、比較 R&B 少嘅 style。但係嚟緊第二隻，我都會仲係想嘗試，可能係唱方面表達多啲先嘅歌。 Yeah. Okay. 因為係咯、然後可能最尾年尾嘅嗰一隻就會真係另一隻动感澎湃嘅跳舞歌俾大家睇下， 系咁亦都可以就睇到系即系三种唔同面向嘅 Anson Kong 究竟会系有啲乜嘢佢想 achieve 到嘅咧？咁样样， 冇错啦，因为难得有三只歌嘅 solo 机会，可以想喺呢三只歌度尽量可以俾大家睇到多啲我唔同嘅一面俾大家睇到，想希望。 OK， 喂，咁啊嗱，而家就先叹住你嗰首系特登先，咁然之后就继续期待喺20年入边就系你另外嘅其他嘅作品啦。 Yeah, thank you, Eric. Okay, 今日多谢 Anson Kong. Thank you. Thank you, Eric. Bye bye. Bye bye. 不想分秒在等待，逐渐沉落苦海，梦想差点掩盖，不想反应在躲藏，踏在原地不爽。将来日夜游历精彩， 无想一刻照在，不止于意料之内，何若其实可再，还不得不爱。若有错，可不可尽快将思想去解锁？ 是过好，或特别伤害我， 可不可尽快将心声说清楚？ 满耐性太任性，要尽兴，一切都是自然反应。我最怕一味等，我咪等大运，速度感令人上瘾，令人亢奋。 等等等等到死，拒绝命运。等等等等到死，有新身份。 我嘅生活其实我有翻马成团，快快手加速，有几远飞得几远。 You gotta move on, just bring it up. You gotta move on, don't give it up. You gotta move on. 高峰有几高，已过了半路，让你不舍得放手，不想差点到手，敌一再飘流， 但好好加速，继续远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个疫症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底下，其实都有好几样东西可以帮到自己的。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理智的心，冷静一点，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做先，都可以帮自己去分析眼前的一些资讯到底是可信还是相对没那么可信的呢。另外一样嘢，我哋成日都提嘅就系掌握到相关真确嘅知识咧，其实系会帮到大家去面对呢一个可能会发生嘅疫症。当你知道自己有啲嘢原来唔一定要咁样做，或者点样做先至系事半功倍嘅时候，你自不然都会觉得舒服啲啦。都有好多咧，都会话紧俾我哋听，哎，其实做咗呢啲嘢都仲系有啲紧张 ，OK 嘅。咁有啲嘢可以做嘅，包括。叫做定神的一些练习，放低手头上的东西，坐在一个安静舒服的地方，稍微帮自己做两至三下深呼吸，留意回身体的感觉，提自己哦，这一刻我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自己做开可以帮自己减压的东西，包括可能做运动啊、睇书啊、跟家人一起啊，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方法的。那当然如果发觉，哎，做了这些东西帮自己，其实都可能都还是有些不是很舒服的感觉，都不妨同自己身边人倾下。当然如果情况是持续的话，就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手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潮湿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105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蚊跌6蚊，中国平安83.95毫跌1蚊，建设银行6.44毫升3仙，阿里巴巴196.7跌2.6，美团点评95.5跌3.25毫，汇丰控股48.65跌2.5，小米集团11.7跌3.4，中国海洋石油8.5跌5.5，友邦保险72蚊升 升1.5毫，中国移动57.4跌0.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033，瑞士法郎8.308，澳元5.063，加元5.669，新西兰元4.901，欧元8.7992。每百日元兑港元7.3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45。日经平均指数报19416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54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94美元，卖出166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上水马会道、宝石湖路和新丰路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现在马会道去粉岭方向近住龙心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宝运路。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驾车了。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脱单之余脱离束缚。踏入30嘅嚴翼日宣布脫單之餘，亦都希望喺音樂上面作出更加多嘅嘗試，首次駕馭 hip hop 搖滾曲風，揾嚟 rapper 高爾宣合作。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领袖。主播陶山、林依林，填词有徐若瑄、高以轩，编曲监制陶山。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19位，严艺格 featuring 高以轩 OSN《爱上现在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熊熊烈火舞动燃烧，台湾火舞是一种表演，更加是一场玩命的挑战。 在台湾一场大火之后，火舞团体通通被视为危险人物，那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电视节目《台湾故事三支》《一场大火的诞生》，走访一队台湾新生火舞团，看看他们的热情与盼望。 星期六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拣一只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咧，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咧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毒的确系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贪快。 骚动，你很沉默。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修订你的身体，来修订你的姿势，来修订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 又嚟到阿勁介紹華語歌嘅環節啦， 係啊，不過今日呢首歌好私心地係關我一個遺憾事嘅，啊而家真係好遺憾， 係咩事？ 本來我四月份攞咗個假嘅。 仲 攞咗个好长嘅假添，谂住翻台湾嘅咁样啦。 翻台湾， 梗系啦，真系。 唔系去台湾， 系翻啊，台妹嚟噶嘛，台妹哦，咁样系啦。咁但系而家就唔使谂啦，系啦，因为我假冇十五日啊嘛，即系十五日可以14日隔离，之后加一日可能出去行打个转。 佢本身第一日咧，即系台湾有呢个系隔离令嘅，即系呢个政策嘅时候咧，本身我之后嗰日谂住去一个 weekend 嘅，即系直情系同一日嘅。跟住，哎呀，咁樣咯。咁但係你明啦，即係咁，始終即係大家健康係最緊要嘅。 梗係啦，係啦，都唔好周圍走啦，咁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喺我嘅社交平台度咧打咗一啲即係關於冇得去台灣好遺憾啊呢啲咁嘅字啦。因為其實依家網上嗰啲 AI 咧，佢即係偵測你嘅需要咧係好勁嘅，我覺得。佢就推咗呢首歌俾我，因為我係會 random 聽歌嗰啲人咧，佢就攞咗呢首歌出嚟俾我，跟住我一聽嘅時候，我嗰刻真係有種想踎喺地下喊嘅感覺啊，咁樣。 哦，係乜嘢歌咁巴閉咧？ 係啦， 咁催淚咧？ 我就係等你問我呢個問題。咁呢一首歌其實就係、咁大概四五年前啦，徐佳瑩佢唱嘅一首叫做《在旅行的路上》，係其實咧主要係幫呢個台灣嘅桃園機場。寫嘅一首作品，係、 oh, wow. 啊，同埋個班底，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係幫個機場寫就好似誒、好好唔知點咁，個班底好認真嘅，係佢加方文山啊，係啦、 wow. 啊，咁呢一首歌咧，我好記得嚇，我幾年前第一次聽嘅時候咧，係、因為有呢一首歌，我決定做一個 checklist， 就係根據翻呢首歌嘅歌詞，睇下入邊仲有幾多樣講到台灣嘅事情，我係未去過嘅，我要去曬佢。 哦，咁、那個歌詞嗱，佢係寫俾桃園機場噶嘛？ 係啦、啊，但係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喺機場發生嘅事情啊嘛，大家以為。会觉得都是宣传台湾啦，话台湾有呢个玩，有那个玩咁样。 黄敏的资产真美丽咁样嗰啲啦。 所以呢个就是我哋一般人同 方法。的 我哋有新机场啊，最讲系啊，唔系啊， 高水准。 呢个咪就是凡人同方方文山嘅分别咯，咁样。因为其实歌词入面佢讲咗非常多嘅嘢嘅，例如首先佢講咗電音三太子，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 這個，你知噶嘛呢個？ 以前有睇《康熙來了》，所以我知咩叫電音三太子咯。 但係其實呢一個我都真係覺得係好台灣，即係我哋之前 佢哋係嗰啲廟，然之後有一個三太子，但係佢哋會跳舞啊嘛，一個好大嘅嗰啲 mascot 咁樣啦， 係 啦，但係祭祀嘅都係好 人偶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諗下啲神明跳嘅舞係跳電音嘅喎，係 啊， 係啦，因為。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台湾，我哋之前讨论好近睇， 呢就 好道地呢單嘢真係。 咁同埋入面講咗好多個地方嘅，即係例如有阿里山啦，跟住有傳說當中嘅好多唔同嘅咩泰里閣啊等等嘅一啲，有啲係好出名嘅旅遊景點，但係有啲係。其實真係要查你先知道，哦，原來嗰個係一個台灣點樣點樣嘅特色啊！哦、 例如咧，有啲咩㗎？佢歌詞有提過。 喺歌詞當中提到好多樣嘢啦，即係譬如頭先講電音，其實都係啲廟會嘅一啲活動啦。 係啊。 咁但係佢原來除咗電音三太子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宋江鎮嘅嘢。 宋江。 水滸傳入邊嗰個宋江鎮咯、 啊。 但係我真係完全未聽過呢樣嘢啦，咁樣。跟住仲有呢個我睇過嘅，呢、這個我係喺淡水睇過嘅，但係我想再仔細啲睇就叫做百家。我唔知道有冇睇过，佢、都系一个 听过， 因为其实台湾好多民间嘅一啲嘅宗教啦，咁、样都好多庙宇啊，咁呢啲同祭祀有关嘅嘢。咁、例如一样叫做盐水风炮。 哦，哇！盐水风炮 系咯，我都完全系唔知系咩嚟。咁我已经觉得自己好熟台湾，但系都冇啦。咁当中都有讲过话，原住民唱歌啦，喺东海岸同埋小米酒啦、丰年祭啊呢啲，系啊呢啲。你明白我就觉得我 好难买到正宗嘅，同埋咧。 但系我觉得我得人生一定咧有一次咧系要去到台湾咧，系要上山去搵山上嘅原住民去参加佢哋嘅祭祀活动，即系去食佢哋啲嘢。是主要是吃他们的东西啦。还有呢 你就祭祀。我你做一个外人你就吃人家祭祀的祭品。 不是他们之后都会分都会分享的嘛。我真的很想吃一下这样还有他们说的酒都是自家酿。 就是你跟那些我们围村今天就请了一队观光团来跟大家分猪肉的。 我就是不想参加观光团啊。所以呢我一定要认识那个原住民的朋友。同一时间呢他们那个部落呢还有做祭祀的活动。 而还有剩的东西给你吃， 唔系食剩，我谂住食头啖汤呢啲咯。咁同埋入边有讲一啲系我好骄傲、好自豪，我有去嘅。例如入边有讲到南屿啦，南屿呢个其实喺台湾系一个好偏僻嘅离岛嚟嘅。我嗰时唔知点解我有 friend 咧系好坚持一定要去嗰度嘅。咁我哋仲记得我嗰时去嗰度咧系啱撞正佢一个好漫长叫飞鱼季嘅一样嘢。咁个飞鱼季咧就系佢呢啲岛上，因为系嗰个小岛啊嘛，咁渔业系好发达嘅。佢哋喺嗰个季节当中成三个几月噶，净系可以捞嗰一种鱼咯， 飞鱼 系啦，其他都唔得。于是乎咧，有啲渔民系会偷偷地捞其他鱼，因为我有食到其他鱼噶吓。咁喺当中咧，好得意。 你去到你又唔尊重人哋， 唔系因为佢请我食噶，佢话佢都食到有啲闷啦，不如我哋试下食条其他鱼。我好啊，我等呢句等咗好耐啦，咁样你知唔知真系好夸张？你会佢嗰、那个飞鱼咧？是会可以将即系首先啦，即系生啦，咩煎炒煮炸啦，所有嘅烹调嘅方法佢都会试晒噶。你谂下三个月净系可以食嗰一种鱼，所以嗰度啲人民系发挥晒所有嘅智慧去处理嗰条鱼嘅。 有鸡啊、羊啊、猪啊、牛。 因为佢系一个好偏僻嘅离岛，所以嗰啲嘢都要咧靠船咧，每个星期可能一转两转咁样运上去噶。 哦， 系啊，所以。 你唔係住咗三個月啊嘛？ 我住咗一個星期咯，你知唔知嗰一個星期啊？真係食嗰種魚咧，食到咧，我係直覺得，不如你做個蛋餅俾我先。跟住我同老闆娘講：你做個蛋餅俾我啦。咁我以為淨係得蛋餅都好啲啊，咁樣 都有啲魚。 佢攞咗个鹌 鹑俾你啊！ 系啊，即係有啲似噶咁樣。佢話驚淨係得蛋唔夠營養啊咁樣。哇！太營養啦，真係咁樣。但係呢一首歌就真係勾起咗我曾經對台灣有個咁樣嘅一個期望咯。就真係，如果大家都可以試下揾翻個歌詞睇下，入邊有幾多事情係你曾經喺台灣真係試過嘅。 係蒲啊，有夜市啊，牛肉麵啊， 喂啊， 嗰啲啦， 好老土啊。係 啊，香港係咁噶啦。呢首咩？徐佳瑩嘅作品 《在旅途的路上》。 平息冉冉的天灯，说好了不。 新鲜，有飞鱼最深的眷恋，我们总学三眼跳 我完全幻想到你同啲原住民一齐喺度食猪嘅感觉啊！ 点解一定系食猪咧？ 原住民咪中意食咁嘅山猪 啊， 山猪 系系你啱，你啱，你啱。 做咩？你有黑 feeling 咩？你谂多咗啊！ 我以为有针对性啊嘛。 冇 啊！通常你觉得人哋针对你，都系你多心啊吓，证明。 系咯。疑心生咁啊，暗鬼啊你啊！ 唔系，同埋你应该话俾呢个系你嘅幽默嚟噶嘛。喂，但系其实咧呢首歌啦，入边即系除咗头先讲到话佢讲咗好多台湾嘅一啲嘅好特色嘅一啲景色，同埋即系好冇违和感地填咗入去啦，即系唔系哇珍珠奶茶真好喝啊咁样，唔系呢啲啦，系啦。咁我哋要突顯好多人同方文山嘅分別啊嘛，咁樣咁入邊都有講到一啲，即係我覺得好深情嘅一啲嘢嘅。佢話，例如我用思念在醖釀，牢記你的模樣， 哦、 即係講緊其實係分別嘅嗰個嘅情緒咯，都會喺歌 場 係啦，冇錯，都係當中嘅，係、 哦、 咪一首好好嘅作品？係咪聽完之後好想去台灣先？ 好想啊！ 係啊，我 都唔使聽已經好想去台灣。 咁又係， 又喺屋企我都想去台灣。泰國啊，台灣、啊， 我每分每秒都好想翻台。 但係呢排大家都係盡量唔好周圍走住先。 係啦，我連邊爐都翻咗屋企打啊！你真係唔好講笑。 即係自己一個人打邊爐嗰啲係嘛？ 好係， 孤獨邊爐。不過你可以寫詞寫啲歌。 你頭先講孤獨邊爐咧，我即刻諗起係可以改啊 Jean 呢個首孤獨門口。 你幫我發揮你嘅創意、啊。 咩咩？佢個副歌係在孤獨門口啊嘛，在孤獨的邊爐。好，你又想讲咩？ 咁咧，你讲开即系想离开呢、這个香港啊，去下旅行啊咁样啦。咁我就咁我近排成日喺啲 IG 度周围碌啦，即系出唔到去，你咪即系睇下 IG 发生咩事，攞去出街咁啦，系咪？咁咧我就成日见到有两个香港嘅艺人啦，咁就令到我即系好唔忿气咁样啦。 系 啦，咁啊讲紧就系林奕邦同邓小巧啦。 长期唔喺香港噶两个人 系嘛？系啦，咁啊听讲佢哋而家就喺加拿大嗰度咧，就一齐即系练习紧系写词啊，即系邓小巧写词啦咁样样。系啦。 你可唔可以改一改個語氣？因為語氣真係有點而太衰。 係啊，咁咧就除咗佢哋就喺即係外地嗰度寫詞啦，咁樣就日日喺度煮飯啊，咁樣啲嘢就好食咁樣啦。 個語氣酸到咧，真係。 咁即係就令到我真係好想 點首歌送俾佢哋。 可以做咩咧？就可以做呢样嘢。 系啊，播一首歌嚟听下咯。邓小巧啊，呢一首啊，林日邦填词啊。 唉， 充满愤怒。 为咩？希望你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啦，之后大家都可以即系出门去到轻松一下啦。我哋有邓小巧呢首作品，作品啦，两沟。 天生的交错，今晚落入目光吻和，扣出一股激流淹死我。眼之间擦一擦，原会变数血，醒过热沉入身。手如眉湿紧，眼睛快半半睁两睁，诱惑尽情搏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泰国内政部长宣布，为了防止新型肺炎疫情扩散，取消向18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士发放入境签证，并取消香港、南韩和意大利的免签证措施。新华旅游表示，早前出发的一个埃及团，全团团友连领队共九人可能确诊新型肺炎。 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子阳认为，感染风险未必来自当地疫情，因为有些旅游地点受世界各地的旅客欢迎，可能是被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传染。他表示不排除取消未来的埃及旅行团。有关旅行团2月27号至3月7号到埃及，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新增的其中三名确诊患者是这个埃及团的团友。港铁和本地生物科研公司共同研发双氧水雾化机械人，会引用20部机械人在特殊情况有需要深层清洁的情况下用于消毒车厢和车站。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话，有关的特殊情况包括有确诊患者在港铁范围内逗留，需要用作深层清洁，以及当有乘客在车上呕吐，会有清洁工人以稀释漂白水清洁，再以机械人进行深层清洁。每晚的车厢消毒清洁仍然由人手进行。有关的生物科研公司说，双氧水的杀菌力高，挥发的速度快，和漂白水等比较，双氧水安全度更加高。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急剧恶化，增至过千人确诊，至少29人死亡，大部分的死者来自华盛顿州。纽约州至今173人染病，是全美国最多，其中108人来自新罗谢尔所在的西切斯特县。州长葛毛宣布在新罗谢尔建立控制区，关闭学校和大型公众场所，但无需隔离检疫的人仍然可以自由进出。当局又会派国民警卫军消毒，并为隔离中的居民运送食物。马萨诸塞州一日内新增51宗的确诊病例，累计92人染病，其中70人和一间生物技术公司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有关，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晚间和明早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明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1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4跌4.6，中国平安84元跌9.5，建设银行6.45升4仙，阿里巴巴197元跌2.3，美团点评95.65跌3.1，汇丰控股48.65跌2.5，友邦保险72元升1.5，中国海洋石油8.52跌5.3，小米集团11.72跌3.2，中国移动57.5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4.93，瑞士法郎0.936，澳元0.653，加元1.37，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5，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19,416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5,3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662.04美元，卖出1,6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特别消息，首先咧就系东铁线服务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仍然关闭，另外今日马场站都系关闭噶。东铁线嘅列车不停马场站。至于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的其他的列车服务就继续维持正常。封路方面，元朗平背路因为路面下陷， 平贝街介乎妈横路同元朗安宁路之间的全线封闭，咁就因为啦，元朗的平贝街有路面下陷，咁几条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跟住我哋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红桃道和开源道交界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考明街和观塘消防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齐重温下旧年幼儿组冠军卢思晴嘅故事啦！ 最珍贵嘢就系屋企人啦，各位小朋友，你哋都揽上屋企人。锡佢哋一啖啦！ 三岁或者以上就读幼儿园或者幼稚园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幼儿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泰国裔巴鲁萨瓦迪卡。我泰国人看香港人呢好爱好喜欢好心呢差不多泰国人，香港人都好不好都不会在这里二十几年了。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阿鲁知识会写新环节，不如介绍一本书或者资讯节目，然后考一下大家。名我都谂埋啦，就叫做 鲁姐有问题。 阿摄咁样个名会俾人觉得抄嘢嘅，谂过啦。 咁就简单啲啦，叫做问主持，英文 Ask Host。 咩话？你读清楚少少。 系啊，知识会写新环节 Ask Host。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鲁阿摄 知识会写。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睡梦红毛烦恼苏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来到下午四点四十分，来到阿琼的部分，又到了等太阳落山的这个时间。第一首歌想提你一件事，记得太阳落山的时候要将今日的忧伤摆低。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 在热落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眼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生日那样，让它落下。 他是 Hebe 田福音，简直他2020年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圆日》，讲的就是太阳快要落山的这个时候。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一种气声的唱法，同埋要在心目中故作坚强的这种女声，我觉得 Hebe 田福音是冇得输的。另外都有些女声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她在回归的时候都给了一些新的惊喜给我们。她告诉你，她现在已经不单止是玉女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又潮又怪的人。 多么美好的时光，后来和我又不在路上，你的泪光闪亮亮，勇敢的客死他乡，好多遗忘的方法， 是苏慧伦。 看我的笑话， 苏慧伦2020年回归乐坛的最新专辑，揀嚟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为你变成他》。女神呢就一定是超越凡人的啦，就有些女神劲是劲在哪里呢？就是她无论什么年代呢都可以征服很多少男少女的心。不知佢系咪你杯茶啦？佢系徐若瑄。 我的春风归去， 光年外的你， 为空中楼宇， 美得不值一， 高处不胜寒， 我胜率很弯。 笑就能带我们飞翔。 陌生啦，反而所谓你介绍呢位创作男歌手啊，系佢叫做许书豪，系台湾一位读工程出身嘅创作男歌手。呢一首《但愿人长久》咧，佢就邀请咗自己心目中嘅女神徐若瑄合唱。继续都想同你讲个创作男歌手同自己男神合作嘅一首作品啦。其实我自己私人咧系觉得呢首歌实在太好笑啦。 爱你啊，你真爱会啊，阿哥啊，想你啊。 这里不是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加麦加，也没有加勒比海盗在海上跳着三把，我叫独眼大胡渣，有皮靴长头发，把布马里的帮派节奏起个炸。尽快又跳摇，歌舞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写照，古筝抬起了吉他，一样越撩人情话，传说在蓝泥路上都是朱里八千年华，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举下花篮了，叫别人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呼喊，牛羊鸡鸭都笑他太痴呆笨太傻。 China。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电臀来个搜杀，雷鬼还太天空大，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从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 非常黄秋生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ton。 我想除了黄明志歌词写得很搞笑之外，他们两个这种老味真的有种很莫名其妙但是很夹的感觉。 China 马佬一齐咧，系讲好 pure 好 true 嘅失恋故事啊！继续呢一种老味嘅歌手，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孤独嘅音乐佬嚟嘅，因为无论曲词编监定系好多后期咧，都系佢自己一力完成嘅。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 我也是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也许我们没 简尼有李荣浩曲词编监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都是最新专辑当中嘅一首作品嚟嘅。 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是过单枪匹马去。结尾，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但不再是朋友。